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昨天零点到24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市2022年度定向选调和优培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于9月30号公布。中国63名维和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零点到24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昨天零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云南14例，上海9例，湖南4例，天津3例，广东3例，河南2例，辽宁1例，浙江1例，四川1例，陕西1例，含1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湖南4例，河南2例，广东2例，天津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2例，都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北京市2022年度定向选调和优培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于9月30号公布，定向选调共236个职位，选调348人，优培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共90个职位，招聘129人。为了进一步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干部人才支撑，北京市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北京市2022年度定向选调和优秀管理人才培养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工作。今天呢是10月2号，假期第一天的游园情况怎么样？预计今后几天的会有什么游园特点？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锦旭。锦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昨天的全市游园情况吧。 好的，那么国庆节假期啊，第一天天气可以说是风和日丽，市民纷纷走进全市的公园，感受国庆佳节的喜悦气氛。那么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呢，长假第一天，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是94.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啊，增加了22%，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有近4万人次的增幅，游园秩序平稳有序。市属公园啊，纳客29.2万人次。4.3万人走进颐和园游园赏景，玉渊潭公园也迎来了2.7万名游客，城区公园游客量达到40万人次，其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迎来超过3.5万人次的客流高峰，有近25万游客选择到郊区公园游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客流量达到1.9万人次。主持人， 那么预计今后几天的假日游园会呈现出什么特点呢？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你看今天的天气呢没有延续昨天的晴好，一大早啊就有不断的一些小雨飘落。那么气象部门提示呢，10月4号到6号北京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预计呢会对天气情况预计会对今天和假期后面几天的市民游园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受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呢，假期后期气温也是明显的下降。10月4号到7号白天最高气温已经降到了16摄氏度左右，体感阴冷，在户外除了要注意防雨外，大家也要添衣保暖。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推出了花卉展览、文化游览、科普教育和节庆演出等40多项的别具特色的活动。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彭强提示大家呢，除了像环球影城、故宫、天安门广场，还有一些热门的皇家园林景点以外呢，预测呢，像东城的龙潭公园、朝阳的奥森、团结湖、朝阳公园，包括海淀的香山植物园等等，也都是游客容易比较聚集的地方。园林绿化部门也是联合了公安、交通、城管、执法等部门呢，共同来维护公园景区的秩序，也呼吁市民呢，错峰游园，文明游园。主持人， 好的，感谢继续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您是如何度过的呢？昨天下午，本台记者来到了东单体育中心，不少市民啊都选择以运动健身的方式来开启假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闻广播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